南朝鲜的同胞宝是1月5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谴责了朴槿惠骗人的对国民谈话。社论强调，朴槿惠就国政笼络丑闻事件做了第二次道歉，但是不能改变民心所向，他要尽快交出政权。另外，美国的《华尔街日报》10月31号发表一篇社论，指出朴槿惠走上了其父亲独裁者失败的老路，南朝鲜尚未消除政商勾结的黑暗过去，应付出其代价。